寒冷的风吹着孤傲的脸孔，伤心的人心落空。蓝天中四季的风不停的流动，人心中有爱有痛，失落和感动，你和我感受都不相同。像风般自由放松的享受，爱恨和情愁都不是永久。像云般自由永远不放忧，失去和拥有有谁能左右、哦、心自由让自己宽容，没有什么是真的不朽。人的粉红，爱人已凋谢心中。寒冬的风吹着孤傲的脸孔，伤心的人心落空。蓝天中四季的风不停的流动，人心中有爱有痛，失落和感动，你和我感受都不相同。中的享受，爱恨和情愁都不是永久。像云般自由永远不放忧，失去和拥有有谁能左右、哦、心自由让自己宽容，没有什么是真的不朽。风般自由放纵的享受，爱恨和情愁都不是永久。像云般自由永远不烦忧，失去和拥有有谁能左右、哦、心自由让自己宽容，没有什么是真的不朽。